社區旅遊特色，希望能夠有助刺激消費，做好本地氛圍，從而向旅客發出正面訊息，恢復來港旅遊的信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警告，即使解除了全国47个都道府当中39个地区的紧急状态，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仍然构成威胁，如果再出现疫情感染高峰，可能需要在受影响地区再次宣布紧急状态。安倍到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演说，说国家需要准备为抗击病毒作长时间战斗，直至出現有效的治療方法和疫苗為止，又警告民眾需要為可能出現的第二和第三波感染做好準備，強調當局會維持全面措施防止病毒傳播。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在記者會上說，將會在啟動大規模的抗體測試，檢視病毒擴散的程度，當局計劃在有較多確診病例的東京和大阪以及宮城縣推行，評估實行群體免疫的可能性。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炎熱的天氣，颱風黃蜂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在下午四點黃蜂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7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2，跌8.2；阿里巴巴196.9，升2.4；美团点评119.4，跌2.1。新上市的配加医疗是报25.8，中芯国际19.16升3.2，盈富基金24元无升跌，友邦保险68.25升1.1，瑞星科技42.65升2.6，中国平安77.05跌5仙，小米集团11.96无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462，瑞士法郎7.965，澳元5.01，加元5.521，新西兰元4.647，欧元8.3784。每百日元对港元7.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0,037点，升122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5.01美元，卖出1,73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葵涌公园，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葵涌公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青山道因为水务急收，现在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面包对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

同埋咧佢哋點樣去展示翻執勤嘅警務人員嘅身份啦，種種嘅問題。另外亦都有講到咧喺今次嘅成個反修例嘅示威當中咧，互聯網嘅消息散佈嘅種種嘅問題嘅都相當之多。嗱，不如咧轉頭我哋先同大家今個小時咧先同大家探究一下咧，就係呢份監警會嘅報告，首階段報告。咁當然啦，內容就非常之多嘅，冇辦法咧喺一個鐘頭之內咧同大家仔細去討論，咁或者我哋揀某一啲嘅重點咧同大家傾一傾。咁但係大家如果聽咗新聞有啲乜嘢嘅意見同睇法，監警會呢份報告出咗嚟之後，其實我哋仲需唔需要有獨立檢討委員會或者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5月15号中学文凭试历史科题目引起社会关注，考评局表示将会严肃跟进处理。秘书长苏国生： 对于有意见认为文凭试历史科的试题可能严重影响了日本侵华战争当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情感和尊严，深感遗憾。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要求考评局取消那条试题。 日本在上述年间其实是发动了多次对华的侵略，其中抗日战争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同胞的丧生，因此其实这条题目本身是没什么讨论的空间，答案其实只有弊而不会有任何的利。这么多讨论之下，学生是怕不能够受到一个很公平的评核的时候，咁取消咗佢咧，似乎係一個更加合理嘅措施。 朝早11:30，立法會主席梁君彦運用議事規則第92條嘅權力，指定由財委會主席陳建波主持下個星期一嘅內會主席選舉。 今次嘅情況係十分特殊，亦只適用解決現時嘅困局。我呢個決定係盡量唔偏離議事規則同內務守則嘅議事程序，我再次呼籲各議員放下分歧，盡快選出內會主席。 陳建波話：自己責無旁貸， 呢個肯定一個燙手嘅珊瑚啦，因為大家知道係絕對唔容易啦。但我覺得為咗呢個議會嘅正常運作咧，我都係責無旁貸，一定要去做呢件事。 下晝2:00，監警會公布反修例引發嘅公眾活動及相關警方行動的報告，其中建議警方武力指引應該更加細緻。主席梁定邦 同埋咧，對呢啲警務人員去執法嘅時候咧，嗰、那個監督同埋佢哋嘅培訓咧，係應該咧係可以即係更加做得好，同埋咧係希望咧即係警務處長咧喺呢方面咧重新去審視。 4:30，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好簡單地咧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咧監警會呢份報告嘅部分嘅內容啊。喺7月1號嚇立法不如先講咧係6月12號啊。6月12號咧就係中信大廈使用催淚彈嘅事件咧，監警會嘅報告啦就認為咧警方應該由呢件事件之中咧吸取教訓，建議咧警方嘅管理層要檢討同埋参考适用国际做法，以制定一个低对抗性的策略和战术。报告入面是指出是当时有催泪弹堕落去人群，可能是当警员在人群之前低角度发射催泪弹，所以令到部分弹药就可能是击中地面之后再去反射到人群的。至于警方宣称当日在场人士参与暴动，报告就认为警方应该制定有关暴动的明确指引，也都应该考虑向公众交代将某些情况宣称为暴动的目的、准则和程序的。至于721闯入立法会的事件，报告就说就是警方的风险评估有误，没有考虑到立法会综合大楼本身是容易被人闯入的弱点，令到踏浪者行动的目标确保立法会综合大楼完好未能够达成，亦都说如果警方有及早采取 措施保护立法会综合大楼，例如用更加坚固的围栏做保护，就可以达到当日的行动目标。咁另外一个咧，大家都相当之关注嘅就系721嘅元朗嘅事件啦。喺监警会嘅呢一份嘅报告当中咧，就认为咧市民嘅观感咧系被误导，以为系单方面嘅无差别襲擊，但係咧實際咧係一個雙方嘅集體毆鬥嘅。咁、那個監警會嘅報告就指出咧，721事件嘅錯失咧係在於警方冇及時收集同埋整理行動情報，亦都冇充分考慮採取防範措施，避免可能發生嘅暴亂事件。咁佢哋係建議咧，警方咧係要檢討喺處理鳳攸北街聚集嘅白衣人嘅策略同埋警方嘅部署，包括係要高调派员驻守现场，同埋咧检讨处理元朗站打斗同埋袭击事件嘅策略同埋人力部署嘅。咁至于咧，所谓即系警方同黑社会勾结嗰一个嘅指控咧，监警会嘅报告就系话，呢个系基于网上误导性嘅传言，志在抹黑警方，冇证据支持。佢系话咧，系当晚有两个新界北总区嘅警员同两个白衣人交谈同白膊头咧，监警会认为网民系将事件咧联系起嚟嘅，咁就从而咧作出咗头先所讲嘅话警方同黑社会勾结嘅呢一个嘅指称。至于咧8月31日太子站事件咧。监警会嘅报告指出咧，当晚电视直播画面拍摄到好多嘅示威者去到达太子站之后咧，换衫装扮成一般嘅乘客，警方同港铁关闭出口，可以有效阻止佢哋离开，同埋阻止其他示威者进入太子站支援站内嘅示威者同埋袭击警员。监警会认为咧，关闭出口似乎系属于合理嘅决定，亦都指出咧，就系有人声称咧，警方喺太子站杀死人，然后掩盖事件咧，系超乎寻常嘅主张。咁此外咧，喺呢个嘅即系报告入边咧，有关于831事件当中啦，报告亦都话咧，就系警方同埋当时即系消防处嗰个嘅沟通咧，同埋协调咧，并唔奏效噶。咁所以系令到咧救护员一到达车站门口嘅时候咧，未能够获准进入车站嘅。咁另外咧，报告亦都系有触及到咧新屋岭嘅扣留中心啦，就认为佢其实冇足够嘅设施咧去处理即系咁多人嘅事件。另外亦都有咧检视到即系警方咧使用催泪弹嘅一啲嘅策略噶。种种非常之多啊！18723有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先请嚟监警会嘅前委员梁继昌，梁继昌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 嗱，份报告就相当之多啦，咁相信大家都要时间消化。但系你睇咗一啲嘅概括之后，你初步觉得呢份嘅监警会报告可唔可以提供到更加多资料俾市民去了解事件？ 我谂监警会呢一个所谓审视报告，我谂佢都系基于一啲现有嘅资料亦都唔系一啲叫做first hand data， 即系唔系一手资料嚟嘅，其实都咁我谂佢用咗角度就系我搜集啲资料，我就觉得系咁样样。咁当然佢都有52个嘅所谓建议，但系呢啲建议其实喺站于喺呢个警方或者警务处长嘅立场咧，佢系冇一个法定嘅责任去接纳嘅。嗱，当然有啲建议亦都系可以改进到一啲警民嘅关系，但系问题就系咧喺呢6件事件入边咧，市民最关心嘅一啲滥暴啊，或者被警察拘捕咗之后一啲滥用暴力对待被扣留者或者涉嫌滥用暴力嘅事件咧，系未有一个明确嘅一个嘅解释或者审视。嗱，当然咧，佢用嘅理由就系话，因为有一个几十宗嘅汇报，比如话元朗事件，又接获53宗嘅衰汇报嘅投诉，所以佢就冇去进入到呢一个嘅呢啲个案件入边嘅一啲审视嘅情况。嗱，当然呢个我觉得系不足够嘅，呢一个报告都系非常之表面化啦，可以咁讲。亦都有啲地方，尤其是就话警方对于 被拘捕者的程序究竟有冇做足呢？有冇俾足够嘅俾佢有一个法律支援呢？等等嘅问题呢係都冇触及到嘅，完全。 咁但係你觉得即係呢份报告呢，如果话係要協助，即係協助大众去理解警方所使用嘅策略同埋武力是否合理呢？你觉得俾唔俾到个答案大家呢？ 我諗咧，即係呢一個所謂嘅建議咧，如果就算全部落實咗咧，都係只不過係一小步。比如話，其中一個建議就話，要了解警方嘅如何實施有關法例，點樣使用武力。咁你連嗰個武力個執行指引，你都不能夠成為一個即係公開嘅文件嘅時候，其實喺好多外國警隊呢啲武力指引都係一啲一般嘅文件，你可以網上查到。而呢一份所謂香港警方嘅武力指引就話，因為一個係好敏感，即係我作為一個議員都有機會睇過呢一份嘅指引，我就唔覺得有啲乜嘢地方敏感。可能咧，警方覺得因為公開咗啲武力指引之後咧，就可能引嚟更加多嘅投訴，因為可能警方覺得有時候啲前線警員都未必一定係100%咧係照足呢個武力指引去執行佢嘅任務。所以咧嗰、那個訓練或者警方前線人員執行呢個職務嘅時候，的確確要有更加多嘅訓練同埋遵從指引係應該係要改善嘅。咁另外有好多，比如話警察究竟有冇足夠嘅識別嚟令到佢哋可以如果有人要投訴嘅時候去作投訴，但係監警會就話佢哋同其他國家嘅警隊嗰個識別都差唔多嘅啫。又另外一樣嘢，關於佢哋嘅武力指引或者使用其他非致命武器，咁又話咧係要檢討，咁但係個檢討方向係啲咩嘢呢？似乎監警會就淨係可以講出話呢方面要檢討，另外一方面又要檢討，但係咧就冇一個更加明確嘅一啲方向話到俾公眾聽，究竟監警會覺得檢討方向應該係朝邊一方面進行呢？係咪要更加公開、更加透明、更加問責呢？ 我想問咧，即係喺佢第16章啦，即係嗰個嘅結論部分啦，其中有一段咧，16.22佢個寫法就係咁寫嘅，佢就話由事次審視所收集嘅事實可見咧，警方喺過去多月處理示威活動時使用武力，是為應對示威者嘅非法行動，以及遭暴力示威者襲擊時保護自己及他人，即係有一段咁樣嘅敘述啦。你点睇呢一段嘅叙述？即系你觉得其实佢如果根据而家嘅所收集嘅资料，从而达到呢一个结论，系咪都系一个恰妥嘅或者合理嘅结论咧？ 嗱，呢个好即系一般嘅结论咯。但系问题就系我哋根本就睇到好多嘅事件或者好多投诉，的的确确系投诉紧警方过分使用武力嘅。嗱，如果你话呢啲其实，就个结论呢就太概括，亦都太即係武断囉。我觉得如果佢係根本只不过係一啲用一啲二手资料或者去访问警队，佢梁定邦有即係喺记招度都有承认到好多资料都係佢同警方会面嘅时候係攞到嘅啲资料。咁究竟你有冇听晒所有人嘅意見咧，包括示威者啦，我哋嘅社工啦、醫護人員啦、警方等等。咁其實你都無需要喺呢一度作出一啲咁概括性嘅一啲嘅結論嘅。其實，因為好多嘢都係未知，我都希望監警會咧能夠有一個第二部分嘅報告比如有一啲頭先我所講嘅地方，佢係未做完嘅，未夠清楚嘅，究竟我哋點樣去要求警方去執行呢一啲嘅建議呢？個時間表係點樣樣呢？我哋警方武力使用之一係咪要點樣檢討呢？緊朝咩方向呢？呢啲係冇答到嘅。咁當然都監警會係處理緊好多幾百宗關於呢六個事件啦，佢就睇咗啦。咁由呢六個事件入面衍生出嚟嘅投訴呢係仍然處理緊嘅，所以我覺得佢就而家就話係十 36.2 段就作出一個咁嘅結論又好，或者佢可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一般嘅、一般嘅一個事實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有好多市民唔同意，因為亦都有好多嘅投訴咧，的的確確係要處理嘅。 但係佢亦都話係公眾提供咗大量資料，佢都唔係就係睇曬警方嘅喎，即係佢話公眾 都 有好多資料俾佢。 但我亦都唔知道咧，究竟佢嗰個搜集資料嘅方法點樣樣啦？佢作為監警會，佢當然佢第。佢點樣去接觸市民呢？佢接觸過邊啲人呢？佢亦都冇詳細喺呢一個報告交代過。如果佢能夠係寫得清楚啲，究竟每一個章節佢接觸咗啲乜嘢人？雖然唔係話寫個名出嚟，你接觸邊一群嘅人，係邊啲組織，咁樣會可能呢都令到市民睇呢份報告嘅時候呢，就更加會知道你究竟做過啲咩程序，點樣諗法，點樣去得出呢個結論。 明白，好快獨立檢討委员会系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咪仲需要？ 一定需要，呢、這个只不过系审视报告，佢审视翻现有资料，梗系需要啦，亦都系大部分市民所期待嘅。 好，唔该晒你梁继昌吓，多谢你曾经担任过监警会嘅委员嘅。嗱，咁啊呢份报告咧，头先都同大家讲咗噶啦，譬如佢系涵盖到咧七月一号闯入立法会嘅事件，七月二十一号嘅元朗事件，八月三十一号嘅太子站事件，仲有系新屋岭嗰个嘅拘留中心嘅运作。警方展示他的编号等等的安排。187231有什么看法打来听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43岁的私人飞机机师，曾经去过英国和法国。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前日因为水上活动整伤手指要入院，检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抗体，但是患者早于四月中由外地回港的时候，曾经因为女友属于确诊个案要做检测，但当时的检测结果属阴性。张竹君相信患者是属于输入个案，在外地感染的机会高，患者在港期间住在东涌蓝天海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或者到楼下的超市购物，除了女友之外没有和其他人接触。监警会公布因反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公众活动以及相关警方行动的报告内容。主席梁定邦被问到报告提及721事件发生前，元朗警区曾经三次向总部提出增援，但事发的时候现场警力少，是不是指挥失当？梁定邦回应说，监警会并非要作出谴责，而是将事实讲出来，让警务处了解得到什么教训，下次做好一点。他相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亦都会觉得做得不好。至于记者被要求离开太子站，令到831事件引起揣测，梁定邦说是警方按自己行动所作的决定，监警会难以补充。他强调监警会报告没有避重就轻，是将事实讲出来。一名21岁男子涉嫌去年在612事件参与暴动，他早前承认暴动罪，是反修例运动中首名承认暴动罪的示威者，被告在区域法院被判监禁4年。法官说控罪非常严重，又指当时警方已经重复警告，但被告没有理会，参考同类案件之后决定以6年监禁作为量刑起点，但考虑到被告有悔意和认罪，扣减刑期之后判囚4年。现时22岁报称救生员的被告被控一项暴动罪和2项抗拒警务人员罪。他早前承认去年6月12号在立法会大楼公众入口外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南韩截至中午，首尔梨泰院夜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群组增加至153人，

你好，你好。 系，我首先想问咧，呢个系一份首阶段嘅报告嘅，系咪啊？ 其实就唔系首阶段噶啦，呢个系即系一个即系全面嘅报告。嗱，嗰阵时 即系做晒噶啦吓。 系啦，我哋承诺咗嗰啲咧，我哋做晒。咁就因为嗰阵时咧，就去到话8月11号嘅事件啦，咁样8月31号，对唔住，8月31号啦。但系咧，即系之后仲有啲演变嘅。咁我哋咧喺里边有个章节咧，就系、是、都有去到即系2月底3月初嘅。但系嗰个就唔会就某一个事件嚟讲咧，好似譬如我哋有6个日子嗰啲咧。咁詳細去做到啦，因為點解呢？如果咁做落去呢，那個報告呢有排都唔出唔到。咁至於係咪需要做呢等等呢，我哋即係委員呢就冇討論到，因為我哋首先完成咗呢份嘢。呢份嘢呢，我哋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主要我哋第一呢即係花咗好多時間呢係搜集嗰啲事實資料，咁我哋去印證佢，因為從唔同角度呢攞返嚟呢，我哋花咗時間，即係亦都公眾好幫手，有你傳媒嗰度有好多資料啦，咁樣咁就算圖片啊，都超過20000多张video 咧，即係影片又係超過20000多份咁樣，花咗好多時間去要去分析睇下嗰個前後後啊，個時間性啊等等，咁所以希望咧，即係嗱，頭先你講下呢個報告超過1000页。无论中文英文都是。咁希望大家呢即係喺嗰度呢就嘥少少时间去睇。因为呢冇辦法即係咁短时间呢即係知道㗎，我哋都做咗好耐。咁喺度应该係花啲时间。 明白。明白。即係其实。 咗个事实出嚟。即係嗰陣時睇到嘅嘢，咁其實會俾大家咧較為有系統嗰陣時咧去睇，咁希望大家可以花啲時間，然後咧可能仲有啲問題啊，或者有啲地方啊，或者有啲建議咧，咁其實就歡迎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咧提出。 嗱，你頭先就話呢個係一份全面報告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議員咧就指出咧，監警會係冇調查權嘅，咁所以報告之中所聽取嘅意見咧，只係表面，咁所以亦都認為咧個報告有啲地方嘅內容咧係會有所偏頗嘅。你自己點睇呢啲嘅即係回應咧？點睇反應咁嘅反應？ 我第一即係我哋冇嗰個調查權啦，咁呢個係喺我哋監警會條例裏面已經寫得好清楚㗎啦。咁我哋就喺個條例容許之下呢，我哋覺得要做呢個審視報告，使到呢第一呢我哋希望呢宏觀嘅角度了解呢嗰啲大型公眾活動呢，就係希望呢即係幫到我哋審視嗰啲審核嗰啲投訴個別投訴警察科就投訴嗰啲調查嘅時候呢，咁我哋有效去履行我哋監警會嘅職能啦。第二呢就係、是從呢啲事件睇出嚟嘅時候呢，我哋可以吸取一啲經驗嚟講呢，向警方提出啲改善嘅建議。所以喺個報告裏面呢，大家睇到呢有52项嘅建議。咁呢個建議呢，我哋會一路一路去用經濟，即係我哋會跟返嘅。過去呢由2014至2015年呢，我睇到啲數字呢去到2018-2019年，即係5年內呢，我哋監警會其實提出咗90项嘅建議。但係今次呢淨係呢個因為呢、這個逃犯條例嘅修訂草案引發嘅大型公眾活動咧，我哋提出咗咧，即係呢個報告裏邊52项建議。咁呢建議咧，我哋希望即係、就是、我哋今朝同特首講嘅時候咧，佢就對於我哋建議嚟講咧，基本上咧佢覺得係好好建議。咁我哋希望跟住落嚟點樣將啲建議咧付諸實行。 監警會呢份審視報告其實，应该按我理解，是不是最主要就是审视警方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所采取的一些应对的措施，或应对的策略，或者他们在无论在每个场口上面的使用武力啊，或者去他们的其他的做法啊，即是究竟是不是都是符合了法律的规范的，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啊？ 嗱，我哋咁样，首先咧就嗰啲有啲日子啦，獨立嗰啲事件啦，即係包括即係6月9号啊、6月12号啊、7月1号啦、呢、這個7月21号啦、同埋8月11号同埋8月31号，咁呢啲咧我哋獨立章節咧就講嗰陣時個情況係點樣，我哋有將嗰陣時發生嘅順序咁樣列咗出嚟，係根據即係一啲圖片資料 同埋警方提供嗰方面佢哋嘅处理，咁我哋罗列咗出嚟，罗列咗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哋根据咁样咧，我哋监警会即系、就是、我哋呢度咧会睇到一啲嘢，我哋都会睇到，咁、所以我哋有嗰啲观察到啲嘢，跟住我哋就观察之后改善，咁所以咧就喺呢度嚟讲咧，因为大家注意我哋有个即系所谓 limitation 啊，就我哋冇调查权噶嘛，大家知道，咁呢个正正就系嗰阵时我哋俾人司法复核啊嘛，话我哋去调查啊嘛，吓。咁嗰啲事實就係審視一啲事實嚟講咧，我睇到嘅嘢嘅啫。 嗱， 咁 明白嗱，咁但係我就即係喺呢度咧，你哋去審視一啲你哋睇到嘅事實啦。咁但係我都想問一問咧，喺結論嗰一章啊，即係第十六章咧，16:47咧，你哋有一個咁樣嘅觀察總結嘅描述嘅，就係話示威活動喺過去10个月已經變質，由最初嘅和平遊行及公眾集會演變為激進嘅街頭暴力示威，導致公眾及個人財產嘅受損，交通網絡中斷，以及不同政見人士受到嚴重傷。最近搜获的步枪、手枪及弹药和制造炸弹的材料，似乎意味着香港社会正被扯向一个恐怖主义的年代。 我想问呢，其实你们有一个这样的观察总结，说香港社会正被扯向一个恐怖主义的年代呢，其实这个在你们份报告这样去摆下来做一个判断，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判断呢？ 那我们就是说真的，就是就呢樣嘢，我哋就係根據嗰陣時，即係成件事嘅鋪排同埋嗰啲資料咧，同埋即係大家即係報道同埋警方搜出咗嘅嘢咧，就睇到係咁樣。咁至於即係大家即係對呢樣嘢咧，其實睇到即係我哋都基於事實啦，係咪啊？基於事實嘅情況咧，我哋有呢個説法。咁如果即係我都希望咧，即係市民嚟講咧，可以花啲時間睇到嘅報告。就用即係嗰個事實裏面咧，即係係譬如係大家就呢樣嘢最後有唔同嘅結論啦，或者喂唔係、有啲嘢裏面可能冇喎，我可能有喎、咁樣嗰度嚟講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提交呢啲嘢或者俾呢啲意見啦，最主要就係咁啦。 咁但係你哋嗱、譬如你哋有一個咁嘅觀察總結，就係話即係步向一個扯向一個恐怖主義嘅年代啦。咁如果公眾對呢一點嘅你哋嘅結論或者觀察有唔同意見嘅時候，咁佢哋可以點樣回饋翻俾你哋咧？同埋佢哋呢個回饋意見又可以實質有啲乜嘢嘅影響做到出嚟咧？ 嗱，最主要咧，即係因為我哋根據嗰啲事實啊嘛。即系譬如你话，即系我哋睇到嗰啲武器咧走出嚟，最初真系好和平噶嘛，后来咪即系我哋睇到咧，都系嗰个发展嘅时候咧，就系、后来即系譬如嗰个冲击啊、暴力嗰个级数越嚟犀利啦，咁甚至即系好彩，大家就系只系有一个市民就即系俾砖掟到啊死咗啦，咁、或者烧咗啦嗰啲咁样，其他双方咧都系有受伤，咁就系、但系啲武器咧，似乎越嚟越犀利啊嘛。虽然有啲未必系用咗，但系有啲用啦。譬如开头冇汽油弹啊，后来好多啊。 明白啊，即系大家都睇到个演变啦。 即系我哋就睇到呢个趋势咧，同埋后期用嗰啲搜出嚟嗰啲咧，真系即系如果用国际睇嚟讲咧，嗰啲武器咧，或者制造嗰啲嘢咧，可以制造嗰啲真系一个恐袭用到嗰啲啊。咁所以我哋又基于呢样嘢咧，即系睇到呢个咁嘅趋势咯。 咁我最后想问啦，因为你哋都有50几项嘅建议啦。其实根据而家即系监警会嗰个职权范畴咧，警方就算系唔跟从你哋呢啲嘅建议，无论系讲紧即系催泪弹嘅嗰度，你哋系建议应该要有一个医疗同科学专家组成嘅委员会啊，吓、即系之类啦，同埋其他武力使用指引啊等等咁样。就算警方唔跟你嘅建议，其实都冇计可施嘅，系咪啊？ 唔係㗎，嗱，我哋而家就先我講話，過去五年都有90个，呢90个建議咧，全部佢哋都會跟我哋嗰度咧有啲調整咗啲程序做法啊等等，過去都係咁樣。嗱，我哋有個機制嘅，我哋本身有個機制係即係會跟住呢樣嘢。你譬如唔跟嘅時候，你一定要解釋嘅警方點解。即係我哋建議係咪唔啱咧？喺邊度唔妥當 咧？即係就算審視報告嘅建議，佢唔跟佢都需要解釋嘅。 系啊，我哋一路会跟我哋而家有个机制。不过我哋今次一次出咧就52个。咁另外我哋都希望咧，特首喺呢方面咧，亦都系佢今朝我哋交个报告俾佢嗰阵时咧，佢都讲，即系我哋建议佢觉得系好嘅，佢会喺呢方面咧睇下点样，即系政府可以做一啲嘢咧。 即係會令到呢啲改善嘅措施可以落實。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谢伟全嘅解说，唔该晒你啊，拜拜 吓。好 嘅，拜拜。谢伟全系监警会嘅副主席，电话号码187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网友问萧叔叔 ，How do we say 一时一样 in English？ 即系形容人哋。啊，一時一樣喎，有時咁，有時咁咁啊，揸唔定主意咁樣。一時一樣，我哋可能會用一個好簡單嘅形容詞，我自己會用咧 unpredictable。He's a very unpredictable person。咁就係咧，啊，唔能夠估到佢咧係會想講啲乜嘢嘅。咁一個比較書面啲嘅正經啲嘅用字咧，我哋會用 fickle，F-I-C-K-L， 亦都係一個 adjective 嚟嘅。Okay， fickle。Lover, for example， 一個咧啊，成日揸唔定主意或者一時一樣嘅一個情人或者一個第三者咁啊，或者叫做。但係 fickle 呢個字聽落去咧，通常就冇咁口語嘅。He's very unpredictable. Okay, he's quite unreliable. 亦都有時都可以咁樣講。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肖叔叔， 电话号码18731，自由风，自由风，欢迎你打嚟发表意见。喺度亦都有一个预告啦，一阵间咧六点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会见传媒嘅，届时咧我哋嘅新闻天地会为大家直播部分内容，亦都请大家留意啦。有邝先生，邝生你好。 你好，陈燕平。 系你好，请讲啊。 嗱，就翻监警会今日就出爐嗰份報告咧，咁當然相當多啦，成千幾頁啦，即係如果要睇，真係要慢慢攆啦。 嗯， 咁我就好著急睇咗關於721。 係， 啊，因為我諗起成個即係反修例事件咧，721可以話一個好明顯嘅即係警民關係出現最惡劣嘅轉折。 係元朗事件係。 係啦，嗱，太詳細嘅我唔講啦。我睇翻佢成份報告咧，就佢係第三冊嘅， 係 咁係第佢總共有成 睇到嚇，你大概嗰個睇法係點樣咧？睇完之後 段128段， 係 總共有128段，係 冇錯嚇。 咁咧，我而家睇緊咧就係監警會嘅觀察，就1072。佢裏邊咧，其實佢前面有咧引言有講過啲，因為佢係講緊個 factor 嘅。咁咧，佢裏邊有提到1072咧，就話提到咧，就係關於白衣人同埋警方個即係懷疑警務人員同黑社會勾結嘅問題。啊，咁就我睇翻佢個結論第十六章個結論關於第10章721個嗰個結果建議嗰六點建議咧，係冇提到有關呢件事嘅喎。即係冇提到警方應該點樣喺呢個問題上面要去澄清，或者甚至去要即係解釋清楚係唔係咁嘅事。 即係你講嗰52項建議入面冇包含到呢一個事件。 52項裏面淨係就住721得6項啫嘛。 嗯，係。 由27至到32啫嘛。 係。 咁但係就喺佢講述即係敘述翻關於原來721事件咧，講白衣人事件係講得好仔細嘅喎。 嗯。 但喺嗰個結論嗰、那個即係嗰個建議裏邊提都冇提嘅喎，我假設呢樣係未必係完全事實，但係相信都係事實啦嚇。 嗯， 佢冇提到我呢個第一點。啊，第二點咧，我最唔滿意佢有兩度就係第30項，佢就互聯網被廣泛利用，散播警方行動不當行為的指控。藉以煽動仇恨，激起更多示威活動。喂，邊個曾經邊個用互聯網去激化啫？ 明白。 互聯網即係將個 factor 將事實或者喺個過程裏邊唔同地方發生嘅事鋪陳出嚟啫嘛。 好嚇，多謝曬你啊！ 激化出嚟啊， 係相當之詳細嘅觀察，不過都真係份報告要慢慢睇。多謝你，礦生。剛才所講嘅結論第28項咧，就係檢討7月21號晚同7月22號凌晨嘅策略同警方部署，並吸取教訓嘅。有曾生，你好，曾生。 係你好，我姓曾嘅。 你好，有咩睇法？ 我冇好似頭先嗰位先生咁睇曬個報告或者睇過個報告，不過我聽一啲 highlight 住你電台講嘅就係、是，例如佢講到白衫有兩位警員去到南邊圍嗰度叫嗰班聚集嘅居民啦、平息啦，呢個係一個恰當嘅做法。但係睇翻個時序，我就覺得有問題啦，因為成件事醖釀嘅時候就話七點幾鐘、八點幾鐘開始有人聚集啦，打人嘅時候係十點幾、九點幾、十點啦，而去到個警察嘅時候係講緊應該係十一點、十二點，應該係有啲防暴隔開曬啲黑衫啊、白衫啊，跟住佢入去咯。咁其實一啲普通嘅市民已經俾一啲疑似黑社會嘅白衫人打完，而又有一班白衫嘅人喺南邊圍附近聚集，而警察只係勸佢哋喂唔好生事啦。咁我就諗緊，如果未打交，有警察去勸交，我覺得合理嘅。但係已經有人係持械傷人啦、而嗰啲叫做白衫嘅人又 即係其實嗰個應對你有啲睇法啦。多謝你，曾先生，或者稍後咧同大家再仔細傾呢份報告啊。 為己為人，請佩戴口罩。 嗱，嚟量一量體温啦。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事， 本港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个案， 本港出现家庭式感染个案，曾经到 party room 烧烤 同埋打边炉，再多一个去过佛堂嘅女人确诊， 酒吧群组再有十九人确诊。 睇完个电视机咯，嗰、那个数目啊，我先生啊，砸俾添，紧张呢个疫情，即系点解搞到咁样啊？未见过啊嘛，我哋几十年， 世界都停晒噶嘛。 过去几日市面都闹紧口罩荒，超过三百人排队。 哇，梗系戴咗好过唔戴啦，代价唔系好高啫嘛，戴个口罩，所以早排就系咁样扑口罩。 卫生嗰方面咯，成日洗手啊，甚至洗只手都甩皮。 康健强制对从中国以外所有地区嘅抵港人士进行检疫。 我是 Joanne， 我是英國留學生，嗰時是趕三月尾的飛機回嚟的，強制性隔離14日，我生日在那個隔離期間過的，他們放蛋糕在我門口，我自己拿回去吃。 凌晨零時起禁止超過四人在公眾地方聚集， 飲食業的新規例傍晚六點起實施。 娛樂那些就沒辦法了，真是零的了，最多上網啊，家裡 stay home。 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天气酷热，市民应该慎防中暑。 点解咁热都要戴口罩？都需要啦，冇病征嘅感染都唔想传染俾其他人。 本港已经连续21日未有出现本地个案，连续22日 冇出现本土感染，连续23日冇新增本地病例。 我是 Daniel 啦，咁我系香港大学最后一年嘅医科生，有呢个03 SARS 嘅历史教训。譬如啲医护人员啦，佢可能有好好嘅前途，就为咗疫症就牺牲咗自己嘅性命。 回想2003年，我哋面临住同今日类似嘅危机，我冇办法想象17年之后嘅今日。我哋又翻翻嚟同一个嘅战场，呢个系 佢自己嘅安危都唔系太清楚嘅时候，佢仍然愿意翻工咧。我觉得呢份勇气系非常之难以想象。秋天该很好， 你若尚在场。郑夏欣医生当年如果冇殉职嘅话，我相信面对今天嘅疫情，郑医生亦都会选择再次披上白袍，戴上口罩，走上战场，同香港人一起作战。 身边都有啲朋友系做 dirty team 啦，佢哋直情系唔可以翻屋企啊，佢啲小朋友会好挂住佢啊。今年其实多劲多人报内科啊，超多人争，我怀疑就系啲同学就俾呢个新冠病毒觉醒晒。内科就系最主要处理新冠病毒嗰啲。 医护人员系一定系感谢佢哋咁嘅时间，佢肯牺牲自己，唔系个个可以付出，或者俾住我自己都未必，因为会死噶。而且他哋每一个人都有家庭。 今日有三宗确诊个案，系连续23日本地零确诊之后，再次录得本地确诊个案。 大家要冷静啲啦，同埋要听啲专家讲，保持一个好嘅心境。我相信我哋一定可以战胜呢个疫情嘅。 盼望喺前面嘅，即系唔会话因为疫情就玩完嘅，都要继续坚持有喜乐嘅信念。同偶遇在这星球上。 感恩就是香港人个个都好团结啦，又多谢啲医护啦， 好感恩咯、啊，真系，即系好似口罩咁，系人一见到面，你够唔够用啊？啲爱心出咗嚟。 一刻学到的东西可能会下次遇到一些东西就更加完善了。 香港人很厉害，比全世界的人看到可以自己去帮自己，香港是没有东西搞不定。春天该很好， 你若尚在场。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陈嘉怡、黄佩珊制作，编导萧乐文，监制林家瑜。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就像乱绿草时，春雨下。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早前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有线电视大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这些权利必须符合和平的原则，因为如果公众的秩序得不到保障，市民的权利也都会被破坏。我们警方欢迎法庭今次的裁决，以六年监禁为量刑起点，充分反映了暴动罪的严重性，希望可以起到阻吓的作用。 警方又提到，已经就去年9月29号港岛区的大型暴力事件起诉98人暴动罪，案件稍后由区域法院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将引用议事规则第92条的权力，指定由财务委员会主席陈建波在下星期一主持会议，立即举行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梁君彦形容情况十分特殊，做法只適用於解決現時困局，強調要小心處理。陳建波說，如果議員不認同做法，可循法律途徑解決，而非肢體衝突。原本主持會議的公民黨郭榮亨認為，梁君彥沒有足夠理據引用有關權力。李大偉報導。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开会七个月，仍然未选出主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寻求包括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在内的法律意见，决定采纳法律意见的建议，引用议事规则第92条的权力。第92条是说，议事规则入面未有规定的事，有关程序可以由立法会主席决定，并且参照其他立法机关的惯例和程序处理。梁君彦决定引用第92条订立一项新程序，指示立法会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在下星期一举行会议主持内会选举。梁君彦形容情况十分特殊，说今次做法只是适用在解决现时的困局。 92如果有人说是一个尚方宝剑，但是要用剑之前是要考虑很多东西，因为任意用92如果违反了基本法，一定受到法律的挑战。还有陈建波是唯一一个财委会，他的组成和内会一样那么多的，所以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适合的人选。 陈建波就说，下星期一的会议会直接进入投票程序，呼吁议员不要肢体冲撞。 如果大家是不同意那个处理方法呢，我建议大家用法律的方法去解决，就不是用一些呢霸住个会议室啊，或者是有肢体的冲突啊，或者冲撞这些犯法的方法呢去解决的问题，只会呢是令到议员呢或者保安员是受伤，我觉得这个是极不应该出现的。 原本主持内会主席选举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质疑，梁君彦没有足够理据引用第92条的权力。 那 很明顯內會選了這麼久，主席是根據議事規則，根據內會守則很清楚的條文處理選舉的問題，那為什麼可以應用到九十二段呢？移走了我，你應該是找一個最資深的議員，你不喜歡民主派，那你都應該找石禮謙、哦、最資深的建制派議員嘛，那為什麼一跳跳了去陳建波那裡，即是證明其實根本上這個決定是違反了彭力克資深大御用大律師裡面說那個即是公正性。 民主派批评梁君彦做法非常丑陋，建制派就支持梁君彦的做法，认为是适当时机，呼吁议员冷静和尊重。香港电台记者李大伟报道。 本港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43岁的法籍私人飞机师，三月中在法国时曾经发烧，痊愈回港后一直没有病征，相信属于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確診前曾經到超市，雖然經此傳播病毒機會微，但亦不能排除，呼籲市民外出時要注意個人衛生。陳妙玲報導。 新增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患者是43歲法籍的男私人飛機師，三月中由倫敦返港，曾經和女友見面，第二日飛到法國之後發燒，兩日之後好翻，沒有看到醫生，三月底返港之後亦都沒有病徵。患者因為女友在三月底確診，中心曾經安排她在四月中接受檢測，當時的檢測結果屬於陰性，而她在今個月的9號曾經看私家醫生做測試，驗出對病毒有抗體，去到今個星期三因為手指受傷入院，再做檢測之後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相信這一宗是輸入個案，又說患者體內的病毒量低，檢測的過程中測試不到病毒，亦都唔出奇， 病毒量都系非常之低啦。跟住当时测到阴性咧，我觉得都唔出奇嘅。佢好多时候咧，隔好耐都会验到几个礼拜啊，甚至几个月都验到嘅。就算医嗰个之前嗰啲病人咧，都好多系验下阴，阴完又阳，阳完又阴，即系咁样嘅情况。因为可能系嗰、那个测试咧非常之敏感。 张竹君话：男患者系飞机师，属于可豁免人士。回港之后，佢有做医学监测，但一直都冇病征。张竹君唔认为反映现行的做法有漏洞，他又说患者在香港期间很少外出见人，但就有去过超市，不排除逗留期间因为掂过物品传播病毒的机会。医管局就说男患者曾经到过医院骨科，他在逗留期间全程有戴口罩，同房当时有8个人，患者也接触过10名的医护人员和职员，但全部都不属于密切接触者，已经通知骨科病房要做消毒清洁。香港电台记者陈妙玲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应对疫情不力，威胁切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在北京，外交部说，当前中美应该双向而行，加强抗疫合作，恢复经济和生产。内地环球时报社评说，不相信华府能够完全切断中美关系。郑浩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应对疫情不力，指中美签署首阶段经贸协议之后无奈就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对中国非常失望。又指虽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但是现时不想同对方谈话，依家不会同中国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强调美国可以做好多事，包括切断同中国的整个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的时候说，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当前中美双方应该继续加强抗疫合作，尽快战胜疫情，救治病人，恢复经济和生产，需要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专访的时候强调，中国是第一个报告病例的国家，但是不能够说中国就是病毒的源头，重申中国不存在隐瞒疫情，亦都是疫情的受害者。对于中国被指支持黑客，试图窃取美国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资料，刘晓明说，这次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对中国污蔑抹黑，美国企图阻挠国际社会合作研发疫苗。内地环球时报社评说，中美交往是惠及双方，并非美方对中国的施舍，不相信华府能够完全切断中美关系，华府现届政府对中方强烈不满，和中方脱欧的意向相当明确，但是华府选择了一个最没有资本的时间去疯狂，亦都高估咗自己开历史倒车嘅能力。中方只系需要坚定走好自己嘅路。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全球累計超過444万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超過30万人死亡。有超過141万人感染的美國疾控中心呼籲關注可能同病毒有關的兒童炎症綜合症。南韓首爾利泰院夜店感染群組增至153人，防疫部門呼籲民眾週末盡量避免前往密閉式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或者參與聚會。陳景瑤報導。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吉林的本土病例，是早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没有患者死亡，连续一个月没有死亡病例，现有病例亦都降至100宗以下，有91宗。南韩就再多27人确诊，22宗属于社区感染，卫生部门继续敦促去过梨泰院的人尽快进行病毒检测，又认为今个周末可能是遏止病毒传播的关键时刻。至于全球最多人感染的美国，单日再多1754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死亡病例增至85000多宗，超过141万人确诊。疾控中心建议医生关注可能同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儿童炎症综合症，话炎症罕见但有机会致命。凡接收21岁以下有发烧和出现多个器官发炎的患者，就要向州或者地区卫生部门通报。拉丁美洲疫情最严重的巴西，单日再多13900多人确诊创新高，新增844人死亡，累积病例突破20万，13900多人死亡。总统博尔索纳罗继续推动恢复经济活动，话封锁政策可能会令更多人失去性命。不过在疫情重灾区圣保罗州，州长表明不会遵守博尔索纳罗有关重开健身室和美容院的法令，并要求民众遵从社交距离限制。香港电台记者陈景瑶报道。 回来本港，中大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医学讲座教授沈祖尧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在疫情下应加快探讨改善公私营合作，例如将非新型肺炎患者分流到私家医院，舒缓公立医院压力。他说过去相关讨论很多时得个港字。他又为本港医护人员感到骄傲，形容他们带着使命感翻工。又在公立医院多些添工作的医生就说，隔离病房面临爆满的时候要自行想办法解决。崔慧恩报道。 在推荐 team 的第33日，到底医护人员的命是不是不重要呢？这一类型的疫症一发生， PPE 和 N95 一定是会短缺和添求困难。17年后 HA 的高层为什么是什么经验都没有？到底你们有没有失职？ 化名阿光是公立医院护士，自发加入 Dirty Team 两个月，以录音日记讲述经历。亦都有在 Dirty Team 工作的律敦治医院内科副顾问医生翁子睿见证隔离病房面临爆满，要自己想办法。 即譬如同一个群组，即可能他都是家人添啦，咁都摆埋一齐啦。每一个确诊个案平均住院日数可能是17日，咁疗程都14日啦。如果你每日增加50个案，7、8日或者10日，其实全香港已经会爆满噶咯。 2003年威尔斯亲王医院8A 内科病房爆发沙士，时任部门主管被称为沙士英雄的中大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医学讲座教授沈祖尧认为，应该加快探讨改善公私营合作。 美国一个咁先进的国家，好似佢嘅医疗嘅水平咁高，但系今次佢出现一个咁大嘅伤亡嘅数字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佢嘅公营同埋私营嘅医院个体制咧系完全分开嘅，非典型肺炎嘅病人已经好多嘅时候，其他嘅病人可唔可以转流咗或者分流咗去佢哋嗰度咧？即係我曾經都參與過醫院管理局嗰個 review， 咁一談到公私營合作咧，都係覺得係好多嘢都係得個講字。 抗疫戰持續3个多月，沈祖耀認為政府今次公布疫情資訊比沙士嘅時候清晰，市民亦都好早已經戴口罩。本港至今冇醫護人員喺醫院內感染新型肺炎，沈祖耀歸功醫護。 我係為佢哋感到好驕傲，佢哋唔係好似世界末日咁樣，反而佢哋係都帶住使命感啊咁樣去做。我真係聽唔到佢哋有咩嘅即係埋怨啊！咁我哋仲有啲醫生，因為減少人手入去嗰啲病房嗰度，仲自己做埋抽血啊、送飯啊嗰啲都做埋。 沈祖耀話：香港係從沙士嘅痛苦經驗學習，唔可以太自滿。 4月5日係我喺 Dirty Team 嘅最後一日啦。虽然这场疫症未完，但我相信到了完那一刻再回头望，也确确实实每一个香港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来。 香港人，我哋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医管局回复查询嘅时候话，要积极联系私家医院开展协作计划，分流部分合适嘅公立医院病人到私家医院接受诊治，病人只需要缴付公立医院费用。截至上月30号已经转介112人。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会继续监察公立医院隔离设施的需求和使用量，以审视资源分配，加强公立医院对抗传染病的能力。重复新闻提要，监警会发表报告认为，就721元朗事件，警方当日未有及时采取行动，错失黄金机会介入，激化外界对警黑勾结的指控。报告又认为831关闭太子站出入口似乎属于合理。林郑月娥形容报告全面客观，以事实为基础，极有分量，希望社会公道评价报告。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试题惹争议，教育局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试题，下周一会派人到考评局调查，了解出题和审批机制。本港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43岁的法籍私人飞机师，相信属于输入个案。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炎热的天气，台风黄蜂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昼四点，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大家收听六点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反复偏软，恒指连跌第四日，收报23,797点，跌32点，跌幅0.14%。主板成交额1043亿元，恒指一度跌到去23,671点，跌158点，亦都曾经倒升超过150点，不过受制24,000点。腾讯业绩之后有沽压跌近2%，今日出业绩的友邦和瑞星就做好，友邦升1.6%，瑞星曾经急升一成，高见44元，收市升超过6%，收报42.65元。全个星期计，恒指跌433点，跌幅大约1.8%。恒指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恒生指数成分股并没有任何的变动，总数维持在50只，国企指数就有3只成分股的变动，加入中联通、世茂房地产、蒙牛乳业，剔除新华人寿、中交建、海通证券，国指成分股亦都维持50只，有关的变动将会在6月8日起生效。汇控取消去年第四次派股，汇控取消派去年第四次股息，并在今年年底之前暂停派发任何的其他股息。证监会说，收到大量的香港投资者和专业团体就着派息和暂停派息作出查询和投诉。证监会说，目前未有理据就有关的事件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采取行动。本港首季經修訂之後的本地生產總值維持按年收縮8.9%，預計全年經濟收縮4%-7%。政府說樂觀情況之下，下半年經濟會逐步改善，失業率到6至7月可能會穩定，不過整體經濟較難出現 V 型反彈。羅偉豪報導。 政府公布经修订的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实质收缩8.9%，经季节性调整按季收缩5.3%，两者都同初值一致。 並且創有紀錄最大單季跌幅，受新型肺炎疫情和抗疫措施影響。政府說主要經濟體重啟經濟進度，環球經濟復甦的時間和速度取決於疫情發展，當中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亦都要關注中美經貿關係、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環球金融市場波動。現時預測今年經濟將會收縮 4% 至 7%。政府經濟顧問歐石雄說，樂觀的情況下，若果本地疫情持續受控，香港主要的貿易夥伴能夠成功重啟經濟，本地經濟有望在下半年逐步改善，失業率或者會在未來兩個月穩定，但是整體經濟較難出現 V 型反彈。 第一季經濟收縮幅度是這麼大，短期內可能我們還會見到失業率繼續上升。不過政府的紓困措施，特別保就業的計劃，對穩定勞工市場是有個幫助，都可能需要六月、七月的時候我們才見到的數字是慢慢穩定下來。比較樂觀的情況比說本地疫情繼續受控，主要經濟體去重啟經濟，加上政府這麼多措施相當於我們本地生產總值 10%，有助經濟下半年可以出現改善。 V 型反彈的機會就不是太過高了，最樂觀的看法是一個慢慢比較漸進式的過程。 歐石雄認為疫情仍然威脅全球，或者會令到本港今季出口受壓，不過他指環球經濟衰退削弱消費品需求，部分產品價格下跌，加上港元跟隨美元轉強，進口價格偏軟，將今年香港基本通脹率預測由 2.5% 下調至 2.2%。 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瑞星科技上季的盈利受累疫情按年急跌近8%，不过管理层说内地新推出 5G 手机占比有增长，相信今季的业务比上季好。李津升报道。 瑞星科技首季盈利按年跌近8%至5270万人民币，受到季节性因素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等影响，上季收入下跌50%至35亿6000万，毛利率下跌7%至23.1%，当中声学业务销售额跌24%，毛利率跌6.8%至26%。光学业务销售额就增长近62%，毛利率亦上升。执行董事莫祖权话：疫情令公司二月几乎冇产能同收入，但国内疫情喺今季稳定，集团已经喺各个项目做好提升市场份额嘅准备工作。加上中国新推出嘅智能手机中 5G 型号占比增至40%，认为今季业务增长会比上季强劲。 喺 5G 有关嘅型号咧，这个已经系占咗40%啦，所以话疫情咧对5G在国内这个市场的进度呢并没有大的影响了。我们在光学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继续去抢这个市场的份额。总体来讲呢， EQ 每一个营业的板块呢都有比较好的准备。我相信呢应该会是比我们 Q1 呢在疫情这个期间强很多。 集团说内地各项生产营运工作在三月中已经全面恢复，但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会在财务管理上面保持审慎。提到中美贸易战会否重现，莫祖权说集团的生产原材料一向没有依赖任何一个供应商或国家，而公司独特的光学技术相信不会受贸易战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观塘安达臣道一个首置盘地皮接标涉获9份的标书，有发展商忧虑地皮限制会令到资金短期难以回笼，出价会较为保守。李津升另一节报道。 接标的观塘安达臣道首置盘地皮，恒地联同远东同帝国集团合组财团入标，顺治、嘉华国际同佳明集团独资入标，华茂同埋中海外亦都有入标。其中佳明集团项目经理曾家敏话：今次项目有限价限尺条款，首置条款亦都限制发展商未能出售楼花，担心资金短期难以回笼，出价会较为保守。 都有风险嘅，佢限价啦、限尺啦，咁砸咗啲钱嘅一笔钱去到5年啊，先可以回笼咁样咯。我哋会担心嘅，不过就个出价就可能真系会比较保守少少。 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亦都话，项目位于九龙半山，规模较大，出价已经反映卖地条款，亦都会较为审慎。地皮市场估值介乎大约46亿至到71亿，每尺楼面地价大约4200至6500蚊。根据卖地章程，项目取得入伙之后，政府会随机挑选大约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首置项目的折扣率是8%，单位面积需要介乎240。 至495平方尺，規定當中200個單位需要是開放式，250個是一房，550個是兩房間隔。香港電台記者李津星報導。 大快活发刑警预计初步评估的数据，至三月底止的全年账目上半年度的盈利显著下降6.5%-7.5%。恒生指数收报23,797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3,000几万。恒指夜期跌近145点，做紧23,527点。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421.2，跌8.2；阿里巴巴196.9，升2.4；美团点评119.4，跌2.1。陪嫁医疗新上市25.8，中心国际19.16，升3.2，盈富基金24元无起跌，友邦保险68.25，升1.1，瑞星科技42.65，升2.6，中国平安77.05，跌5仙，小米集团11.96，无起跌。五大升幅股份：宝斯隆国际、高富国际、高富集团控股、茂臣集团、永耀集团控股、永达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涂鸦控股、建裕集团、逸华控股、MS Concept、长盈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2，日元107.02，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8，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收报16,050元，比上日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31.79美元，卖出价1,733.7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炎热的天气。台风黄枫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的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中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中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排到近维园道。至於較早前在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慢線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一大支是車多，車龍有大消散。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咧交通大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是近住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湾仔街市。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排到近东山台。 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咧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反方向咧，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一段亦都系挤塞。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深井一段，龙尾喺丁九桥。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来回，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7:09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由于刚才咧，我哋系转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嘅部分内容啦，咁所以咧，今日嘅自由风咧个节目时间系短咗少少嘅。不过唔紧要，星期五嘅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我哋今日咧有两位嘅传媒人同我哋总结一周时事嘅，就系、是、潘少权同埋胡丽云啊，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咁但系如果我哋讲咧话一周时事，不如我哋先其實基本上要講咧，都係呢兩日發生嘅嘢，因為都係重中之重嚟嘅。嗱，監警會嗰份嘅審視報告，大家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傾下。喺剛才5到6嘅時候，大概同大家講過相關嘅內容啦。而6:00嘅新聞天地咧，亦都有重點去介紹咧佢入邊嘅內容。兩位點評議咧？潘少權， 都係六。即係我都係睇咗冇幾耐啊，亦都未冇好似行政長官講咁犀利，連續可以用10小時睇曬嚇千幾頁。我自己覺得咧喺咁嘅政治化環境之下咧，即使係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嘅一份報告咧，其實嗰份報告係一定唔可能係令到全社會裏邊每一個人都滿意嘅。咁以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即係應該話，即係呢份報告嘅。即係所講嘅內容咧，即係其實同我自己一路喺電台所表達嘅睇法都係比較一致嘅。但係我覺得係比較困擾嘅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尤其喺呢、這個香港，即使喺今個報告裏邊有提到嘅，就係話佢都覺得好遺憾嘅一件事、就是，就係譬如喺網絡上邊啊，或者喺社會上邊咧，瀰漫住一股即係反對警察啊。即係認為警察警暴呢件事裏邊咧，佢亦都能夠帶出到一個就係因為7/21事件咧，警方嗰個處理手法好失敗啦嚇。當然佢唔係用失敗啦嚇，佢係未能係即時處理啦。咁當 發生到呢由七二一發展到呢個報告到差唔多已經係十個月咧。其實喺嗰份報告裏邊咧，佢冇交代到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咧，或者一個講法咧，就即係警方喺成個喺成件事裏邊啊，其實唔可以淨係話你羅列每一件事件嘅每一個過程嘅某一個位置，警方做啲乜嘢，而係我自己覺得。既然你係提出喺舊年嘅，其實佢提出自己做呢個報告咧，其實係七月五號啊，舊年咁未發生七二一嘅。當發生七二一，發生咗八三一咁多事之後，其實我自己覺得係為咗釋除公眾嘅疑慮，亦都還原事件嘅部分真相啊。其實係應該係有一個獨立章節咧，係對警方嘅行。即係咁多年咁多個月來嘅行動或者嘅行為咧，係有所觸及。我覺得咁樣咧係最起碼咧係對呢、這個即係示威者又好或者普羅市民都調氣順啲啦。但係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令到嗰件事，即使你話嗱，我最近自己都講咗，佢所講嘅嘢同我一路對事件嘅睇法咧係跳唔出嗰個框架。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喺咁政治化咁政治兩極化嘅情況裏面，你監警會去到呢個位置，你都知道呢個報告係吃力不討好嘅，一定係反對你嘅人或者反對警察嘅人咧，係一定唔會收貨嘅，因為你大家都問一樣嘢，就點解唔相信監警會行為嘅調查，而相信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就因為覺得獨立調查委員會咧，第一係獨立啦，第二咧佢有法律嘅力度喺度啦，監警會本身。過去從來都俾人一種感覺，就係對警察嗰、那個一啲違規嘅行為或者某一啲行為咧，佢係一種有一種只係提出一種建議，而唔能夠提出到一種所謂是非嘅判斷。咁喺呢件事上面要講個是非係好困難嘅，大家都明白，因為已經成十個月嘅事。但係喺政治上，你係一定要掂呢個議題嘅。你如果唔掂呢個議題，而你只係獨立去每一件事嚟講咧，係一定啱嘅，因為你搜集曬咁多資料，你列曬佢出嚟，係嘛？即係裏邊喺呢個監警會裏面有好多係律師、大律師，梁定邦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大律師，資深嘅大律師。咁究竟你列咗咁多嘢出嚟，小市民係冇可能睇一千頁嘅嘢。小市民就算攞住呢十幾頁嘅結論，其實佢都捉唔到你講乜嘢嘅，因為你唔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個內容，你係跳躍式嘅一個 point form 咁嘅講法咧，其實係每一個人攞到你每一句説話，就變成第二樣嘢。嗱，我舉一個好簡，我綜合最後呢句咧就係、是，正話我聽電台你哋新聞咧，咁就訪問當日咧喺呢個七二一裏邊咧有一個被呢個白衣人打到背脊話，即係好多傷痕嗰、那個嗰、那個人咧，咁佢就好唔滿意啦嚇，咁佢就提到一樣嘢就講呢個警察即係點解要向住？啲示威者，譬如射個打個頭啊，或者射啲催淚彈嗰陣時，向個人去射啦。譬如好似呢種講法嗰陣時，其實佢係冇辦法，因為佢喺電台裏邊嗰陣，因為聽到好短，你哋剪裁咗一啲重點去講出嚟。但係喺個結論裏邊，其實我最近一揭咧，其實已經揭到一個，就已經講咗話警方對住示威者去射到佢哋嘅膊頭呢個動作係非常係反對嘅。佢係寫咗嘅。但你個人裏面你唔會有人涉獵到㗎嘛。咁所以我正正講到就係話我覺得比較遺憾嘅地方就係佢哋唔能夠喺警察呢個行為，尤其嗰個究竟有冇警暴，有冇警察嘅行為，有冇違反咗啲守則或者什麼呢，係應該有獨立嘅篇章呢，我覺得咁樣適合啲啦。 好，胡麗雲你嘅睇法呢？ 我諗成個報告嘅裏面呢，可以好清楚地去展示緊呢，就係成個監警會呢，佢哋都真係好勞心勞力嚟到去搜羅唔同嘅一啲嘅材料啦，嚟到去花咗好多嘅時間嚟到去寫呢一個嘅報告。我亦都相信佢哋有承受一個好大嘅壓力。咁呢個壓力，我諗大家都已經係明白得清清楚楚嘅。咁我唔需要再講啦。但無奈地咧，我諗呢一份嘅報告並未第一，我相信真係好似梁定邦資深大律師佢自己喺呢個監警會嘅主席嘅身份嚟到講，並未能夠去解決人市民嘅一個嘅民怨。而第二樣嘢，佢亦都好清楚地去講述呢一個嘅報告，呢一個嘅監警會，佢哋根本冇一個嘅調查能力，而引致到嘅就係話到成件事件 出嚟嘅，究竟系咪真系好似特首佢啱啱六点钟准备就绪喺个记者会后面个 backdrop， 即系个背景写住香港的真相，就系咪真系真相呢？好肯定一样嘢，并不是一个真相。连负责调查嘅监警会嘅主席，佢都话佢哋自己都有好多嘅掣肘，冇调查权。呢啲咁样样嘅传召证人嘅一个咁嘅权力，又怎样能够可以找到一个叫做真相呢？咁所以我觉得，回应翻即系特首佢啱啱即系呢一个嘅记者会，用一个悉心制作嘅一个嘅香港的真相呢五隻字嚟对展示紧呢一个嘅报告嗰个嘅权威性咧，对唔住，我相信真系有睇记者会嘅市民大众，或者有听新闻报道嘅一啲嘅市民大众，都知得到呢个并不是一个嘅事实嘅全部。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喺个报告里面更加系凸显紧嘅，就系话到其实佢哋好劳心劳力，监警会一群人好劳心劳力嚟到去尝试去展示紧呢一个嘅咁多个月嘅一啲嘅事件嘅一啲嘅铺陈，但无奈嘅往往去到个结论嘅时候咧，大家都见得到佢哋真系有个阵，但个结论就真系完完全全就破碎，亦都系即支离破碎。就以七二一一群嘅香港市民经非常之担心嘅，就系话到究竟我哋香港嘅警方会唔会真系受到一啲嘅黑帮嘅势力嚟到去勾染咗佢哋嗰个嘅独立嗰个嘅执法嘅能力咧？呢啲系市民大众极度关心嘅一个嘅部分。但系喺嗰个嘅章节嘅里面咧，我哋见得到嗰个结论咧，就系以单凭就系话到因为冇证据嘅提供，就单凭一个嘅。嗰一个嘅画面就系拍膊头，呢一个嘅动作唔能够就讲得到，就系话到冇一个勾结嘅时候， 佢话冇证据支持 吓。虽然我都觉得唔能够可以咁简单就系讲出任何一样东西，但我亦都唔觉得系就系可以好简单就话冇勾结嘅一个咁样嘅结论出到嚟咯。咁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到呢一个嘅报告，其实只要大家细心去睇，虽然好似正话阿潘兆权讲话千几页，有咩嘅市民普通嘅市民大众会花时间嚟到去睇，系啊，的确系唔容易。但系我亦都好相信香港市民，今天嘅香港市民，其实佢哋嘅文字系非常之高，佢哋只要肯花少少嘅时间，细心去睇翻呢一个嘅报告嘅时候，佢哋应该可以基本上去理解得到。去做呢一个嘅调查报告嘅嗰一群人背后嗰个承受压力系啲咩嘢咯？ 好，嗱，电话号码18721，如果大家有啲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咁好快，其实想倾翻一点啦，就系个报告入边咧有52项建议嘅。咁刚才潘兆权同埋胡丽云两位咧都讲咗佢对你哋对报告嘅初步评议，同埋你哋认为有缺失嘅地方。咁好啦，即系基于监警会而家所能够掌握到嘅嘢，佢就做咗呢52项嘅建议，而特区政府咧系话系接纳嘅。都是要求保安局跟进。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特首就再一次说是不认同也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警方的。而那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呢，他就说即本来是做了不少准备功夫，也都是找了人的了，但有几位人士最后因为个人理由未能够参加相关的工作，咁等疫情同经济回复先至再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好，两位点样总结呢两点？好快简短。 即系其实独立调查委员会咧，系由旧年即系我谂由六月开始一路讲到今年，即系就快都六月啦。其实我谂示威者又好，即系反政府嘅人士都好咧，其实心里边最不满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呢个系一个最即系觉得系最简单嘅一件事啊。即係點解唔肯做呢？即係其實由舊年六月到今年，即係我喺咁好多次，我都係非常之贊成係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雖然我又覺得係政府一定唔會做啦，咁但係呢個係佢唔做啫，但係唔代表我唔認為係啦。即使我認識嘅不同顏色嘅不同光譜啦，甚至係無論佢係即係社會上面咩位置嘅人咧，其實對獨立調查委員會咧都係持一個比較開放同埋支持嘅態度。但好可惜，因为就系冇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我够胆讲咧就系、 在我们可见的将来呢，即是警方和记者之间，警方和市民之间，警方和反对者之间，这个甚至警民之间，这个矛盾是基本上不可能是调和的。我相信就算是用什么方式，哪一边打赢了这场仗，用武力好或者用和平的方式可以叫做胜利，那方呢都不能够调和到这个矛盾。原因就是那条气不顺、 嗯、 其实不顺的是很小事的，就是七二一嘛。其实正如这个监警会这份报告讲得很清楚，七二一是将整个警队的形象是差不多是打到落去，即、就是落花流水。那个情况就去到，如果你不在这个报告里面交代不到，不能够用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是解决到这件事的话，即使可能调查出来的结论是这件事、嗯、那都有人收下货啊，是不、 嗯、 但是很可惜真的很难、啊。 我覺得整個建議咧，就係話要由呢一個保安局嚟到去跟進嘅時候咧，有某程度上就係等於依家我哋經常性講就係話呢個 cap 好就係自己人查自己人呢嘅一個嘅問題。保安局佢嘅職責就係話到佢要管下下面嘅一紮嘅一個執法部門，其中一個部門就係呢個嘅香港警察部門。而呢個香港警察部門咧喺裡面嘅被指就係話到有唔少嘅地方就係話到做得係不妥當嘅時候咧。一直以嚟，由過去的逃犯條例開始，至到今時今日，保安局每次出到嚟咧，都係清楚地去維護緊香港警察所做嘅一切、一切、一切。咁現在話佢哋嚟到去監管翻呢一個嘅警察部門，又冇去做好呢52項嘅建議。雖然啲建議裡面都話，我覺得都比較係一個一般性嘅建議，但係個問題就話點樣去監督得到佢哋質？有切實執行地去推行，而每個警員都能夠可以真係守法嚟到去做咧，我有好大嘅疑問。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到，特首佢話唔去調查呢，唔去成立呢個嘅調查獨立委員會。事實上，我心裏面非常之希望佢去做，但係我亦都冇一個咁樣嘅期望。但係佢唔去做呢件事咧，其實我真係覺得係非常最大重大嘅一個缺失，因為既然呢個報告。他們已經花了這麼多的人力物力來到去做了一個千幾頁的一個的基本的一些事件的脈絡去寫出來的時候，只要再多一個的步驟就可以解決到市民大眾和政府之間那個的決裂是什麼。市民和政府之間那個決裂是什麼，就是大家對於那個真相那個的追求是什麼、嗯、一個調查委員會基於呢一份千幾頁嘅報告，再做多一啲嘅嘢嘅時候，其實就可以去彌補當中嗰個鴻溝，由好似黃河咁闊，變成可能就係一條小江河咁闊嘅一個嘅問題。所以呢一個嘅決定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一個嘅錯誤嘅決定咯。 嗯，喺舊年嘅反修例嘅示威當中啦，咁當然記者一直都企喺最前線咧，記錄住相關嘅事件嘅。咁但係咧喺警方去處理好多嘅場面嘅時候，同埋佢哋點樣處理記者喺做緊嘢嘅時候，即係點樣去做咧，都引嚟咧好多嘅爭議，亦都有唔少嘅傳媒咧作出咗投訴啦。咁即係有一啲嘅投訴個案咧係出現咗嘅。咁而監警喺呢個嘅報告入邊咧，監警會就建議警方應該聯同傳媒機構嘅代表合作制定咧喺採訪大型公眾活動時嘅工作守則。嗱，咁其實呢過去呢個零星期啦，一啲同反修例相關嘅公眾活動咧都再出現啦，譬如喺商場入邊嘅和理性啦。咁我諗喺過去嗰幾日咧，大家都相當之關注咧，譬如警方喺商場嗰度係點樣去處理一啲記者喺度做緊採訪嘅時候，即係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即係記者嘅採訪嘅工作嚇，中間係咪受到一啲嘅即係阻擾嚇，咁阻撓。咁另外咧，其實喺旺角嘅豉油街啦嚇，喺嗰晚大家會睇到咧，就係有警方就驅散 要求一啲啊，即係工作緊嘅記者咧，要佢哋行埋一條路邊咁樣，咁然之後要踎低，跟住係向識佢哋嘅鏡頭，亦都係要啲記者咧喺個鏡頭面前咧係讀翻佢哋自即係喺警方嘅鏡頭面前咧就讀翻佢哋自己嘅個人資料。咁當初亦都有噴胡椒噴霧，咁然之後就有記者亦都係要求警方即係施以協助，不過就似乎當場嘅警方係冇即時施以協助啦。好啦，两位点睇呢个嘅情况？潘少权， 我觉得喺即系正如正日都讲咧，警方同记者之间，其实喺过去我谂呢几个月，尤其近呢，即系喺旧年嘅即系修例运动里边咧，最后嗰几个月咧，其实系企咗喺水火不容嘅地方。嗱，当然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用到记者同警方企到水火不容，其实我谂喺潜意识里边咧，呢个系发生咗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记者喺情感上面企喺示威者，即系所谓企喺一个示威者嗰边咧，系好正常嘅。因为佢第一系年青啦，第二佢哋亦都对成个事件咧，佢企喺最前线啦，佢睇到系最多啦，佢哋对呢、這个專業啦，亦都有係咪會有一個即係衝擊咧？我覺得都會有可能。但係呢個情況咧，去到喺示威現場咧，就冇變成一個一發不可收拾嘅事。 你覺得下個禮拜即係傳媒工會、傳媒組織咧，同警方嘅見面，會唔會有機會傾出一套好結果？ 我諗唔會有結果噶啦，係咪？因為而家個衝突唔係傳媒個高層。同警方高层嘅问题嘛，而家传媒前线记者同前线警员嘅冲突啊嘛，前线警员控制唔到情绪，前线记者个镜头系对住咗警员，而警察觉得系被挑衅，所以产生咁多矛盾。而喺警察嘅角度里面就觉得啲记者阻住佢采访，甚至协助示威者，呢个系一个根深蒂固嘅矛盾嚟噶嘛，呢个系大家唔敢讲出口嘅事嚟啫嘛。事实上我哋大家都知道在记者的世界里面一定是觉得警察不对的嘛。所以在心理上面我们看到那个示威的过程里面，看到警察 去追赶这个示威者的过程里面，记者的角色其实 是介入了事件的嘛。 嗱，好啦，讲到这点啦，就是警务处长呢，他给了四个传媒机构的那封信里面呢，也都讲到呢，就是有遇到着住黄背心的括弧记者在示威现场做出一些不符记者采访工作的行为，包括阻挠警方的拘捕、直播时的粗言秽语或者言语上的威胁。另外呢，就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在发表一篇文章的时候呢，也都是讲到就是说是不是应该由有一个叫做公信力的机构经严谨的程序核实申请者的专业资格和隶属的传媒机构之后，然后发出记者证。胡丽云， 首先第一样嘢，我要回应翻潘兄佢所讲，就系话到记者系介入咗个即系嘅示威行动嘅里面，会企喺呢一个嘅示威者嗰度嚟到去即系去睇警方。对唔住，我唔认同呢一个嘅讲法。所有嘅新闻工作者，我哋企到喺前线嘅时候，我哋都好清楚一样嘢，我哋绝对不能够企喺任何一方，因为企喺任何一方，你出嚟你都会死。呢一個係任何一個嘅新聞工作者係清清楚楚係知曉嘅一件事。你話江中又會唔會個別有一啲嘅人喺個別有一啲嘅時間裏面而有一啲嘅情緒嘅出現咧？這個我唔夠膽話冇，但係大家都好清楚一樣，情緒還情緒，做事還做事，所以絕對不可能會話係企喺示威者嘅一方嚟到去睇警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监警会就去年反修例期间引发大型公众活动和相关警方行动发表审视报告，长达过千页，并且提出52项的建议。就721元朗事件，报告认为警方当日未有及时采取行动，错失黄金机会介入，激发外界对警黑勾结的指控。至於831太子站的事件，報告認為關閉太子站出入口似乎屬於合理， 用列车押送被捕的人到荔枝角站是明智的决定，但是这样亦都加速散播死亡传言的原因之一。报告建议警方要检讨行动策略，提升透明度，并且检讨催泪弹的使用。监警会就去年反修例期间引发大型公众活动及相关行动发表审视报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府整体接纳报告的建议，要求保安局局长成立专责小组，亲自督导和跟进建议，并且定期向他报告。林郑月娥说，部分建议可以优先推行，包括检讨警方在大型行动之中为记者提供协助，检讨警方内部和相关部门的协调，提高警方监察社交媒体的能力，吸取新屋岭拘留中心的经验，检讨临时拘留中心的安排和改善措施，以及就大型公众活动尽快完成警员身份识别工作。另外，林郑月娥重申不同意亦都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认为削弱警队会令到暴力分子得逞。他说很希望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但是已经接触的人表示愿意出任之后再改变主意，包括因为家人反对，出任和政府有关的工作都没有好下场，例如是被起底。林郑月娥说，对于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仍然是正面，自己做过很多关心青年人的工作，亦都经历过不少事，怎会不知道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他认为交由专家等去研究是好事，但是目前优先处理疫情和经济问题。一名21岁男子因为参与去年612立法会外的反修例示威，承认暴动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年，成为去年反修例活动之中首名暴动罪成的被告。法官判案的时候形容被告的行动，形容被告的行为冲击法治，要向公众作警示。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强调基本法保障市民言论和集会自由，但是不能够超越暴力界线。报称救生员的被告被控一项暴动罪和两项抗拒警务人员罪。他早前承认去年6月12号在立法会大楼公众入口外面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都还是有少少龙尾的，接近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都还是有些车龙的，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都还是多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提一提大家，青山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面包的慢线是封闭的，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 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直播室咧继续有潘少权同埋胡丽云喺度嘅。刚才倾紧一个问题，就系而家有一啲嘅人士倡议记者证系咪应该由一啲有公信力嘅机构，甚或系由政府咧去发出咧？咁另外一个就系喺采访现场咧，一啲某啲嘅传媒嘅人士或者系网媒嘅人士用咗一啲不恰当嘅语言嘅问题。好，胡丽云。 首先一樣嘢，記者證呢一樣嘅制度咧，其實咧喺全球嘅裏面咧，有唔少個國家都真係實行緊嘅。但係往往喺當中，我哋都發現到有一個嘅共通點，行呢一個嘅記者證嘅制度咧，通常都係嚟自於一啲係冇好少民主，甚或者冇民主嘅國家裏面嚟到去推行嘅。咁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到香港雖然唔係話一個好民主嘅一個地方，但我哋都未係去到一個。是很专权的一个的制度来到去管治緊香港呢一笪地方，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这一样东西呢？而第二样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说要去推行这个的不意思，如果要推行这个记者证的时候呢，我们亦都在当中见得到有不少的地方呢，其实他要去行这个记者证前提就要考核这个的记者你究竟是不是政治正确。所謂的政治正確就是很簡單的，就是其實就是掌權者、執政者他們的政治意向是什麼，你是不是緊跟這條的政治意向，而並不是再好像大家所以為所相信的，就是說到什麼的什麼核心價值啊這些等等的東西。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說到當這些記者證這些這樣的宣講又再次在香港的社會裡面出現的時候呢，有內地的記者都很快脆地跟我講的，就是一件事，他都說都估不到這麼快脆燒到來香港了。但他亦都講了一件事，如果要考有這個的推行這個記者證的時候，其實無他的很簡單的，就一件事就是什麼事，考試的時候你一定要懂得什麼叫做特色社會主義四個全面等等等等的事。另外所謂接受的培訓其實不是一個的技能上的培訓，而是讲你的政治的宣讲的能力究竟有定无，强不强，不强的时候加强它。所以引致到我们最终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香港社会每一个市民，你是不是愿意你现在看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政治宣讲和很单一性。第二样东西，你看一件事，当你自己要在任何一个空间，包括尤其是在一个互联网，去发表你自己一些的个人的看法感受，甚或至是同一个执政者的意见相抵触的时候，你是没有了这个这样的表达的权利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去承受这个？我觉得是香港每名市民大众你都需要深切来到去思考，而不是说到很简单，就是说到有个制度的时候就好了，看东西简单了，看东西就可以不需要看那么多。这样做最大的利益者呢，我只是想得到有几个可能性嘅啫。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不求学问嘅人，第二唔中意思考嘅人，第三就是有权力嘅人。咁样嘅社会嘅生活嘅模式，系咪我哋每个市民大众都需要嘅咧？都想要嘅咧？值得深考。 潘少权，好快。 我谂正话我自己讲得唔系好清楚，就话其实记者好。即係有記者介入咗喺呢個示威裏面咧，其實我哋睇翻今次喺成個反修例事件裏面咧，喺個記者 上前線採訪裏面其實記者是很多的，但是在香港傳統媒體裏面基本上的記者派出去的記者我相信都沒有那麼多，就是因為很多的網媒是介入了今次的即係呢件事件裏邊，而亦都因為佢哋嘅介入，令到專業記者嘅身份咧係模糊咗。咁但係即使係咁樣，我都唔贊成發牌嘅，因為點解呢？因為發牌就係好似有一種你一定要定一啲標準。咁你咩係標準呢？正話有提到，胡麗文提到就好似一個政治即係審查嘅一個標準。但係不管你用咩標準，你話我冇政治審查，我只不過係作為一個介，作為一個识别啊，作为一个身份嘅识别。咁其实记者冇所谓，因为我哋香港个记者唔使考试噶嘛。咁你我哋冇所谓真记者同假记者，你只可以冒，你明明唔系嗰间报馆，你冒咗佢，你先可以话佢系犯法啫。咁点样界定系真同假咧？咁所以如果我哋界定唔到嘅话，任何人都可以系记者嘅年代，任何人今日用个手机就可以拍低个所谓局部真相的年代嗰阵时，发牌仲有咩用呢？我觉得呢啲都是很传统的人想埋啲好傻的嘢咯。 嗯，好。嗱，跟住我哋要讲一讲咧，另外一个今日都相当之受人关注的议题，就是 DSE 历史科的试卷啊。当中咧有一题的主题咧就是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同埋日本嘅，而佢引述咗两份嘅历史嘅资料啦，包括就是1905年出版嘅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嘅文章，系讲日本为清国留学生开设一年制法政促成学校。第二个资料咧就是革命党人王兴咧1912年一月写俾日本政客井上兴嘅信，同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三井财阀喺1912年二月签订嘅一份合同，个内容主要就系讲革命党委托井上兴咧系俾赞助，同埋咧系三井洋行筹措资金嘅。咁嗰条问题就系话其中一个分题就系话1900到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嚟嘅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是参考资料一。及二，即系我头先所引述嘅资料，并就你所知解释你的答案。呢、这个就系成条嗰个问题嘅分题嘅内容啦。咁但系喺寻日咧，寻晚啦，教育局咧就出咗一个嘅新闻稿，就话咧呢、这个 DSE 嘅历史科试题附带极为片面嘅资料，致试题具引导性，考生或因而达至偏颇嘅结论，严重伤害喺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嘅国民感情同尊严。对公开试出现如此设计的试题深感遗憾，予以谴责。而考评局嗰方面咧，佢其实除咗系寻晚即系出咗一个回应啦，就话资料系评核工具一部分，设题时主要系睇资料系咪同课题相关，别无其他非学科的考虑。今朝早佢哋嘅秘书长苏国生咧，亦都再讲咧，就系所有试题都系由审题委员会成员一致接受先至系定稿，只要同学能够由唔同角度都能够提供看法，评卷准则咧就系按呢啲睇法咧嚟到评分。佢亦都话咧，就系而家都仲未做阅卷程序啦，不宜就试题作出评论，恐怕会影响阅卷嘅公平公正，有损考生利益。但系佢亦都系话，即系会严肃跟进嘅。咁大不船总晏昼3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嘅记者会，其实最少咧系四度系批评咧试题嘅设计有问题偏颇，亦都话咧题目系冇讨论空间，要求考评局咧取消有关分题。咁另外亦都会系下个星期一啦，会揾一批教育局嘅人员去考评局了解出题同审核试题嘅机制，并了解今次历史科考试准备过程中有冇严谨跟从机制。背景就系咁啦。胡丽云点睇呢件事？ 我觉得教育局今日咁快脆嚟到去有咁即系自从呢一个嘅事件发生咗之后咧，教育局嗰种嘅火速性嘅回应事件嘅时候咧，我相信就系亦都系同样即系俾呢个嘅中联办主任骆慧玲先生去激活咗咯。突然之间即系好快速地嚟到去针对教育讲紧意识形态呢个嘅重要部门。 佢需要做嘅嘢咧，佢就即刻嚟到去即係孭起所有嘅一啲嘅責任。但無奈地，我哋真係見得到佢唔出嚟，又只有一出嚟嘅時候咧，佢嘅解説點解要去即係要停止要批評呢一個咁嘅考評局，等跟住就係話要將呢條嘅試題嚟到去抽起嘅時候咧，出嚟嘅嗰啲嘅解説咧，即係令到人聽完之後咧，眼都跌咗，即眼都突曬。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到呢一樣嘢，亦都係令到我真係覺得好難去理解嘅，就係話到佢話要去留意翻所有嘅國家過去面對過呢一個嘅事件嘅艱難嘅一啲嘅同胞，同埋香港市民嘅一啲嘅反感，傷害當事人嘅一啲嘅情感。第二樣嘢有冇去配合呢一個嘅課程？而呢個課程咧係要啲咩嘢咧？要係培養國民意識、世界公民意識。即係我聽完呢啲嘅時候咧，你如果你之前你話到啊有個歷史都已經是定論了，沒得去討論，這個已經是一個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跟住落到來用情感至於一個的專業來到去處理的問題呢，這個更加不知所謂。我難以去理解得到為什麼一個人的情感，一個人的情感可以很多方面，你的喜歡和我的不喜歡都可以已經有很多的不同的一個情感的一個表達出來的時候，何解就是說到一个情感咁简单嘅一个词语，可以凌驾于一个嘅专业性嘅问题嘅事情上面咧？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令到成个教育制度系出现一个前所未有嘅一个嘅灾难嘅一个嘅状况咯。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到，我真系好觉得请阿杨润雄先生，即系佢自己都喺教育局里面好鬼耐嘅一段时间，佢翻翻去佢自己当初个非常之好講專業嘅一個嘅模式，一個嘅做事嘅一個嘅態度嚟到去處理翻呢一件嘅事件。 嗯，一八七二三一，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不如先聽一位聽眾，再繼續傾下。有盧先生，盧生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 係，請講。 係啊，首先講一講，因為我個仔咧就今年嗰個會考出身嚟嘅，即係報考咗，亦都考咗啲歷史嘅。佢翻嚟同曾經同我講呢條咁嘅題目。咁佢呢條題目好啊，佢俾一啲咧另一方面嘅資料，令我哋咧將嗰個答案咧，即係將佢俾啲資料，我知道呢啲資料係引導我哋到底係邊一度啱邊度錯。我問佢：你到時你當時你答咩啊？佢話當時咧，佢話答呢一樣嘢唔使講，對我哋嚟講，對中國嚟講，一定係利嘅，一定係弊噶啦。所以咧，佢嗰條題目咧引導佢哋答得非常之好，佢亦都估計咧今次呢一科咧一定會考得比較好嘅。咁點知咧？今日啊，聽到我哋嘅教育局長阿楊雄話呢一條題目可能會取消，咁佢哋我都聽到有一班同學喺度嘰嘰嘰噶啦，咁佢聽完之後咧，佢好唔開心。本來我係想叫佢哋直接將佢唔開心嘅嘢咧同你哋講，啊由你哋電台咧將佢哋嘅心聲同埋一班同學嘅心聲講出嚟，但係佢而家個情緒都好唔係幾好， 因為擔影響嗰個分數係咪啊？ 是啊，因为他觉得这条题目没问题，他给一些这样的资料，这些资料他说其实很好的，他觉得这些资料不认为呢他可以令到中国呢在这个时候是得益的，所以呢答起上来是很好答，而且亦都可以俾佢哋可以發揮到佢當時對呢個歷史嘅認識。 明， 咁我真係唔明呢條題目有咩問題，佢話點解要覺得呢條問題搞到咁呢？你而家唔好以為一啲中學生就係冇思想，其實而家好多中學生嘅思維呢真係唔係好似我哋幾十年前咁樣，乜嘢都係要送到嚟咧就做嘅。希望你主持咧，亦都將呢啲個信息咧帶俾所有嘅教育局嘅人啦，俾佢知道下到底而家啲年輕一代嘅諗法，唔係話條題目就會引到佢錯誤嘅一邊啊。 好多謝你，盧先生，聽埋李女士先。李女士你好， 係我想講嘅即係 DSE 嗰條問題。首先我要譴責阿何漢權嗰位校長咧，佢今日講咧就係話。個答案一定是弊的，如果答是利的呢就一定是沒有分，我覺得是不對的。為什麼你要這樣出一個這樣的談話去即是給這個改變的老師去有壓力呢？為什麼你能改你就告訴我我一定要改，我要讀第二樣改，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就是講那條問題的本身， 你而家大家針對嘅兩樣嘢就係話佢俾嘅指引咧係偏頗啊嘛，歸向一邊啊嘛。同埋你話如果有啲學生咧，佢唔知其，因為其實你條題目就係話你有你自己嘅論述噶嘛，你講你自己嘅出嚟咯，你就你所知你答。其實呢成條問題係冇一個固定嘅答案嘅，你可以答好又可以答唔好，或者你可以答好同埋唔好兩樣都得噶嘛。 嗯， 你话有啲人佢唔系好熟悉嘅历史，咁系咪好彻底？咁呢个系个学生自己本身嘅问题啫嘛，你自己唔够料系咪？咁、你话如果佢今次讲嗰个指引咧，系唔得全面，我觉得佢唯一嘅答案个位置就系唔得全面。佢嗰两条指引咧都系比较系历史嘅前一端，佢冇讲啲后一端嗰啲，都摆埋后一端嗰啲。例如你讲埋毛泽东嗰啲咁嘅嘢，咁人哋嘅答案点样答咧？ 明白明白，好多谢晒啊李女士嘅意见啊，都相当之清晰。补充下啦，头先都读过噶啦，佢条问题嗰个分题咧，就系话1900到1945年间咧，日本为中国带嚟嘅利多于弊，你系咪同意此说？是参考资料一及二，并就你所知解释你的答案。个问题就系咁嘅，潘少权。 其实正话李女士讲中咗核问题嘅核心啊。因为呢条题目呢，因为我读历史亦都读西方历史，佢呢就係佢俾咗呢个资料 C 同资料 D， 其实一个係1900几年，一个係1912年。 上半页啦。 係啦，但係佢问嘅问题喺第三个部分呢，佢就问1900到1950。 1945到1945。 咁即係涵盖咗即係所谓叫百年抗战啦，即係日本人侵略中国啦，如果由1931年开始嘅918呢，整个有15年冇提到。咁如果佢有个叫做资料 E 呢，咁呢我觉得呢件事就会比较简单。不过但係呢我又觉得呢，即係我觉得你即係好多人可以批评呢条题目係有偏颇。我觉得你即使係偏颇啦，即係大家一个讨论啦，你即使嘅去做偏颇，你係唔可以取消嗰条考题㗎嘛。第二就係你教育局你是有意见有什么批评到呢，你不是一个，你作为一个公开回应，我觉得你譬如昨晚的回应就 OK 了，是不是？但你今天的回应呢，你就变成做了两个决定，而这两个决定呢是出人意表的，亦都令到香港其实又是有一些危机，就是刚才胡丽云提到的，就是第一你取消的评分，就是说远都未改的评分，当然啦，因为你引起个社会争议，你担心啲人去比分嗰阵时会出个问题啊嘛，系咪？咁但系香港呢个考评局呢个机制咧，系从来呢个比分制度系比几十年都系咁噶。我哋有呢个上诉机制噶嘛，系咪？如果个学生觉得你比得嘅分低，或者老师觉得分低嘅，你可以去查核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取消系好武断啊。第二样嘢就更加咧，令到嗰个事件咧就系、是。你派一个人，派一个小组入去了解呢件事，咁高调咁去做嗰阵时，咁你成个机制就出咗问题咯。因为根据今朝考评局个主席讲，佢哋系一致嘅， 审题委员会 系啊，佢哋系一致嘅。 啊，当中有啲大学教授啊，唔同嘅即系专家。 咁问题就嚟啦，即系话你哋即系而家对嗱对历史有唔同意见，尤其对当代史或者近代史有唔同意见，系好正常嘅。因为我哋正正就要有。即系我哋嘅学生就有呢个批判思考，唔好净系读死一遍啊嘛，系咪？你参考不同嘅史料，然后去睇出一个史历史嘅睇法，而系形成到一件事，先有一个所谓史观啊嘛，系咪？咁我哋读历史系用咁嘅角度去睇，尤其读西方历史咧，就好中意咧，就将片段咧，即系好似呢啲咁嘅资料啦，一个资料两个资料摆出嚟咧，就希望学生咧就可以做一个正反嘅一个论述啦。咁但系呢件事。點解產生到呢個波折呢？就正話我即係李女士亦都提到，我亦都 mention 到嘅就係話，其實就欠缺咗，譬如你南京大屠殺啦，你欠缺咗嘅就係918事件啦，你欠缺咗嘅就係對中發行呢個所謂叫做金元嗰啲咩叫做軍票啊，係咪將我哋香港人將全中國嘅錢全部攞走曬啊？咁譬如你有呢啲咁嘅歷史嘅背景擺上去咧。呢、这個試題咪更加係充分， 但係識嘅學生佢都可以答呢啲噶嘛？ 係啦，咁嗱，嗰、那個問題咪就係我唔會嗱，我覺得係條題目係唔夠全面，但係未足以去到而家咁嘅結果。因為我覺得如果出現咁嘅結果咧，危險嘅地方咧就係、是、究竟楊潤雄喺舊晚嘅發表呢個聲明，到今日下晝三呢個記者會中間發生咗咩事？呢、这個正正我哋應該考慮嘅探討一下咯。 咁我諗我哋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咧，教育局嗰個小組啊，去到考評局嘅即係去審視之後咧，到底會達到一個點樣嘅結論啦？咁同埋究竟考評局咧點樣去睇咧？而家教育局嘅建議就係話佢哋取消呢一個嘅分題啦，對於個評分嗰方面點樣做咧嚇？咁呢個可能都係大家關注，同埋考評局會點樣處理教育局嘅建議咧？呢個都係另一個關注。 但我覺得即係我差少少啦，我覺得教育局亦都係有一個嘅責任。必須地去回應翻，今日傳媒都不斷嚟到去追問就係、是、佢根據邊一條嘅法例，佢係有呢一個嘅權力嚟到去取消一個嘅獨立嘅一個嘅考評局佢哋所定嘅一個即係擬定，即係花咗好多個月先至擬定得到一條嘅考題出嚟。佢、根據邊條嘅法例？佢今日一直都係冇回答呢一、這個問題，佢係必須要去答咯。 或者補充咧，其實教育局而家係要求考評局咧取消有關分題嘅，咁啊睇下考評局點樣回應啦。好快剩翻好少時間，但係都真係咧好想兩位簡單地講講，就係、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嘅選舉。而家咧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引用議事規則嘅第92條，就指定咧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下個星期一主持內會嘅選舉主席事宜，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说他是有经验，两位怎么看？潘少权， 上星期呢我就认为呢就梁君彦应该引用92条的，如果他当认为这个即内会选不到主席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事，而且我认为呢就如果他一早应该做呢就应该解决这件事，他作为一个主席是应该要这么做。当然大家或者反对的人当然可能觉得他是没有权这么做，但是事实上在这个立法会议事规则里面呢，即佢係92條咧，其實佢係尚方寶劍嚟，呢條佢可以做差唔多好多嘅嘢，亦都因為呢條條例嘅問題咧，佢係冇一個所謂叫做好清楚講到明咧，佢係即係做啲乜嘢嘅，即係所謂乜嘢佢可以做，咩叫唔可以做嘅？因為咧，其實嗰條條例好短嘅，佢話如果對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嘅事宜咧，立法局用佢嘅方法啦或者程序啦。就由呢個立法會主席決定，所以其實喺佢嘅決定權裏邊咧，佢有權咧係叫邊個做主席嘅。嗱，當然咧，當佢運用呢個規則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係挑戰咗成個立法會發生嘅事嘅一個，即係因為好未用過噶嘛呢條例。 以前佢未用過嘅，曾玉成嚟過做剪報嘅。 係啦，佢愛嚟做剪報就已經好耐嘅事啦。咁即係話咧，其實梁君彥六年以來咧，唔係呢八年以來咧，佢係冇做過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如果行到呢一條咧，就已經係攤曬牌。即使佢揾阿石禮謙好，即使佢揾李慧瓊好，或者即使揾邊個咧，都係惹起爭議。但係件事應該係一個了斷啊！我自己覺得，即係拖咗七個月係咪啊？ 胡麗雲， 梁君彥冇做好佢份工。第一，佢低温嘅時候，如果佢見得到呢一個嘅 session 92係咁能夠可以。賦予佢有一個權力嚟到去做依家佢所講嘅一個嘅決定嘅時候咧，就唔需要阿李慧瓊突然之間飄出嚟，就係話到又要去成立咗另外一個嘅內務委員會嚟到去處理選主席以外嘅一啲嘅工作。第二，佢依家突然之間即係揾一個外界嘅一個嘅用大律師嘅一啲嘅意見，就出嚟嚟到去支持自己嘅呢一個嘅做法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證明翻，就係話到佢真係嗰個嘅自信心不足，而引致到要係靠外界嘅法律嘅力量嚟到去支持自己。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法律嘅意見係咪真係一個嘅最終嘅意見呢？其實冇人能夠知得到，因為呢一個嘅意見首先第一好短促先至飄出嚟，第二樣嘢佢亦都冇去向其他嘅一啲嘅。更加多嘅一啲嘅本地嘅一個其他嘅一啲嘅資深大律師嚟到去索取一啲嘅意見，而跟住就話到呢一個嘅意見就係佢所可以 adopt， 即係佢可以依據得到嘅一個嘅意見嚟到去支持自己嘅一個嘅決定嘅時候咧，我睇唔到佢有啲乜嘢嘢嘅一個實質嘅理據令到啲人去信服咯。相反，佢依家作出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好明顯地必然係引起往後。真係更加災難式嘅一個嘅立法會裏面嘅一個嘅混亂。 好，咁都要留意一下咧，下個星期一啊，內務委員會開會嘅情況。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多謝曬胡麗雲同埋潘少權兩位，拜拜。 拜拜。 拜拜。